缅怀金正日将军贝宁全国委员会25号在科托奴宣告成立，成立是由贝宁金正日将军万岁亲母会、贝宁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、贝宁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和科托奴记者大学的人士参加，参加者为伟大的金正日同志肃立默哀。缅委会决定在伟大的金正日同志45周年之际积极进行活动来称颂他那献身奋斗的生平。